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想做爱情常被等归来，想把深深湿润，想把深深流了汗。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遥远。他是你的野兽 ，baby 看似更狂野，他画鼻子上浪，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放电眼，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在盘，却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收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缪斯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不需忍受他的人在造英雄罪啊，要学会放下不甘寂寞心泛滥。他要你忍让就让让耶，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关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千万别留恋。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对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Never stop， 他只想收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缪斯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it， go get i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艺术家，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要跟你好好聊一聊艺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王维。 昨天晚上都已经快到睡觉的点了，大佐不辞辛苦的在我们早安音乐秀听友的4个群当中来回穿梭，告诉大家今天有好消息，今天收听节目有惊喜，有福利啊。 今天 battle 换人了是不是？ 对， 没有了。对，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对不对？ 哎， 这次也是跟艺术相关的哈。 嗯，没错。所以今天早上的一首大艺术家先开启今天的早安音乐秀。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福利，什么样的惊喜环节呢？稍后为大家揭晓。先来关注天气状况。 嗯，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达到零下了，是-0.1度。那么今天北京还是处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非常的晴爽，能见度比较好，最高气温中午可以达到11度左右啊。那前提是你站在阳光照射的地方，就会感觉比较暖和一些。建议大家户外活动还有及时通风。那么户外活动呢，安排最好是在中午前后，早晚的气温还是非常低的，你看早上起来都已经0度以下了，所以体感非常的寒冷，还是要注意保暖，小心感冒。 真的，今天白天的具体情况 况我们看到的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还不错了，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然后到今天夜间的时候依旧是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会再次创下一个最低值，-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会达到8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莹莹，第二名是太子，第三名是 F 凡，第四名是厚德载物，第五名是 Mary， 第六名是尘土。 继续让我看到第七名的是大雨，第八名的是恋上了你的美，第九名是陈大诺，第十名清风。 哎，你没留神往后多念了一位哈，今天太激动了，因为接下来我给大家派发福利了。其实细心的朋友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应该已经发现了有一条推送已经不知不觉的到了你的手机里面。那具体的参与方式呢就在其中，而且要郑重的宣布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艺术周，为期一周的艺术周的大幕正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文学绘画、诗词歌赋、 哇， 音乐舞蹈、雕塑戏剧、电影建筑。 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到大家参与互动的话题会获得的这一次我是要直接可以说了对不对、 哎、没错、 可以获得了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免费门票以及福利，然后每天我们会抽出20位幸运的听众可以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福利的详情内容呢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早安音乐秀后花园的微信公众号了。 是最新的一条推送已经有详细的解释了、那么具体的参与方式大家赶快互动起来。同样呢我们的艺术周开启除了给大家送福利之外呢，哇，大佐精心准备了，就是今天呢给大家送上的是超长福利 Plus 版本的，要跟大家一起聊聊艺术。 早秀艺术周，欢迎来到早秀艺术周，从今天开始将为大家带来为期一周的没那么深奥但是可能会有点意思的艺术。那么从谁先开始的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毕竟艺术是那么的让人琢磨不透，无论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伦勃朗的夜巡，还是阿斯特利的小猪佩奇，但是只要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到极致，那都是艺术。所以我决定从这位高产到令人发指但一辈子据说只卖了一幅画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的梵高，文森特·梵高开始。聪明伶俐的小梵高，他不爱学习，他不想工作，他像极了在听节目的你和我，但是人家只是不想学而已。小时候的梵高虽然极度的不爱学习，但他很有语言天赋，他会说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荷兰语。我不爱学习，但我会说6种语言呢，小梵高拿着不及格的卷子说道。长大之后，梵高换了无数份工作，从画廊实习生到艺术馆职员，再到矿区牧师，甚至还因为诗和远方直接裸辞，也从各种各样的工作和读书当中汲取到了那独特而又天然的艺术养分。所以说，人呐，不经历点啥，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青年梵高拿着第8份 offer 站在第9家公司前说道，而所有的经历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梵高。高产画家凡尔赛高。虽然我27岁开始画画，虽然我饱受痛苦挣扎，虽然我一生有很多牵挂，但我不能停止作画。来，油漆给我，我还能画。梵高拿着画笔开始了他36小时一幅画的创作，并且说道，尽管仅工作了10年，从27岁开始绘画到37岁逝世，梵高都是一个高产画家。他创作了900多幅画作，这也就意味着他每36个小时就要创作出一部新作品。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油画的创作速度，每36小时，领导就能催我一次上周没完成的 KPI。信件达人梵高。与画作一同保留下来的还有超多的信件，在那个只能靠写信交流的时代，梵高与弟弟西奥保持着每2天一封信的往来，这要是有了微信那还得了。信件当中包含了梵高对生活的理解、对未来的追求、对自己精神层面的渴望，当然也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梵高在给弟弟的651封信中有392封信在要钱。我文森特梵高打钱。当然，无论从什么角度来了解这位伟大的画家都是有意义的，但只要你开始发掘，你就会发现一个自己眼中的独一无二的梵高。 在经历了大佐无厘头式的魔改梵高以后，实在不忍心让这样美妙的音乐就这么停下，我们再欣赏一段熏陶在艺术的氛围当中。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正式开启了艺术周的大幕，我也今天整个被带乱了啊！但大家刚刚呢已经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了最新的一条推送了。早秀艺术周的大幕正式开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福利啊！现在聪明的小耳朵已经正式开启到我们的互动参与的方式当中了。简单来说呢，就是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么把你的互动话题的内容加上别忘了你的名字还有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每天呢会抽取20名的幸运听众，获得价值180元的门票一张，是直接送的啊。那另外呢还有30名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50元的优惠券一张，去了之后是直接可以冲抵门票的。 嗯，太好了，也欢迎各位来多多的互动哈。嗯，这次其实在这次的梵高应该是哈，梵高的这个光影展的时候，之前我也看过相应的一些展出，所以可能跟这次会不太一样。每一年或者每隔一两年的时候，在北京不同的这些地段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梵高展，就证明说其实他在大家心中已经不光是原来那种高高在上的艺术，就原来可能一个星空摆在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大家觉得无从下手。OK， 知道这个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真正要去这个平易近人的体会的话，还没有什么太多的方式。而现在其实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展出，是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然后去用更平和的方式理解。好比说，原来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在国家， 国家大剧院， 不是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好像是对。然后在那边有过，同样也是好像类似于这种这个光影的梵高的展。对，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画通过光影，现在全新的技术 VR 啊，包括 AR 啊，增强现实，展现在你面前，让你沉浸其中，你好像就能够看到当时画作当中的那片星空。 这次是沉浸式的光影展，刚王伟也介绍了，去到现场的时候，其实喜欢玩小红书或者关注网络上的这些达人们的一些探店啊，包括他们去探访的一些行为的，就可以会发现那好多人已经去打过卡了，并且在一大片的向日葵前面拍照，就好像你置身在梵高的画作里一样。 真的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早秀正式开启了艺术周的大幕。今天呢，文艺组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艺术家就是梵高。当然今天不仅仅局限于梵高这个人，也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领域，文学啊，绘画呀，音乐、舞蹈、雕塑、戏剧、电影、建筑等等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参与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为什么呢？那么既然刚刚已经提到了梵高的星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五月天的星空。 五月天的星空，抬头望望天，看见漫天繁星，会给人无限的遐想，而艺术家们就会把他们创作成富有艺术色彩的作品，比如说梵高的星空、还有今天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为什么。这也是早秀艺术周大幕开启的第一天啊、今天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特别的热络啊，大家都在聊自己喜欢的艺术形式。 哎，这边我看到有跟我差不多喜好的，对 YYL 提到说星空、向日葵、自画像、 Vincent 就是梵高的这些作品、艺术家总是很特别的，最喜欢的艺术形式之一是音乐剧，之前看过英语版的巴黎圣母院、最后 Bell 响起的时候热泪盈眶，艺术没有国界，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是跟朋友们还搞了一个音乐剧社，完全就是因为巴黎圣母院，只不过当时看的是法语原版的、 对，我正想说，我有幸当时去看过一次法语原版的，然后当时去看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因为我全程都在关注那个演员们的表演，同时还要抬头看看那个上面的字幕，因为完全听不懂。 那种情况下，反而是你越听不懂，好像它的音乐性会突然变得更强一些。 是，但我后来觉得顺序错了，我应该先去看英语的，大概就是说把整个的剧情线索呀，大概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都捋清楚，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专注在表演上。 哎，真的是。 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忙，这两个小时看起来我好累，这种感觉。 你在说什么啊？ 对，赶快看一下内容。一飞说，说到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呢，必须是音乐呀、从小在我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听流行音乐了，那么逐渐扩充到流行音乐的各个类型，再到后面呢也开始听爵士古典乐。 哇， 音乐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多的是调节我们心情的良药，也是感知生活另外一面的窗口。 太棒了。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我这个比较接地气儿哈，相声、小品、魔术、杂技，一个绿波去捕鱼抓哈、 这个你能顺着唱下去吗？ 啊， 评书、相声、说唱艺术，但今天会有说唱艺术，大家期待很久了。 没错哈， 因为今天是周四，我们正式开启了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环节，同时今天也会有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话题的互动当中，同时也可以看到代班 DJ 王威到底长什么样子。昨天很多人都过来问了，说我们知道 PD 长什么样了，好想知道王威长什么样、会不会让我们幻灭，就是翻车只有一次，早期我不会让大家次次翻车、 起码目前看大家留言的话，发量没有翻车，是不是？ 因为 PD 总戴着帽子，引起大家对他发量的无限猜测。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他到底去哪里了？PD 最近家里有事儿，休了个长假，那么下下周呢就会回来跟大家团聚了。这两周呢是思萌和王威代班，想要看看我们的代班 DJ 长什么样子，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听听 FM 就可以看得到了。接下来这首就是 Vincent。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啊，早餐是一份快手早餐，早上起来五分钟就可以解决，而且我们需要的原料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鸡蛋、吐司和一些油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青哥特别的让人出乎意料的，只用三句话就解决了今天的早餐做法，所以赶快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获取今日份的吐司煎蛋套餐，还有简单的制作方式。首先呢，我们把鸡蛋磕到碗中去打散，在锅里烧油，然后把吐司片放到鸡蛋液当中，先给背面裹上一层蛋液，等差不多稍稍裹上之后呢，再把它翻个面，全部都裹上蛋液之后煎到金黄就可以了。两个吐司夹在一起，中间还可以加入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像培根啊、蔬菜啊、番茄片啊等等等等的。今天呢，我们这份简易版的吐司蛋就已经做好了，虽然简单，可是自己亲手做的早餐吃起来也是更加有味道。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我爱你，所以每天吃吐司。今天你吃早餐了没？ 法式、英式、德式，还有丹麦吐司。白吐司拿来做三明治，培根、生菜加起司。就这样日复一日，每个口味都认识。怎么回事？我好像必须这样过一阵子，因为在我的心中，你是那么重要。节日就快要来到，才发现口袋没有钞票，所以我每天每夜做新的尝试，所以我每日每夜坚持这一件事，因为我。 北京时间7:35，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端上了我爱你，所以每天要吃吐司的吐司蛋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晚我们早安音乐秀为大家开启了大福利，还有好多朋友今天早上发过来问，昨天晚上大佐预告的那个大福利到底是什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可以看到了啊。 嗯， 好多朋友在下面给我们留来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留言，说嗯，早秀的这波操作真好，鸡娃有了新思路。别朝那个方向走啊， 你给我画。 出去学，我们要学成梵高哈，不是这个意思哈、 是，但是带着小朋友们多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光影艺术展，哎，从小培养一下艺术的气质，哎，是挺不错的。今天呢，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为什么？刚刚忘了提醒大家啊，在回复手机号码的同时，一定要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因为进入到展览当天是需要大家拿着身份证去核验的，所以拿到我们的优惠票，不管是免费票还是50元的代金券，都需要大家持身份证，所以别忘了在回复手机号码的同时一定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刚刚忘了发的朋友，可以再来到早音未秀的后花园帮我们补一下啊。今天看到了大家很多的回复，那么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早秀的后花园当中，好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学习声乐和钢琴。像奇拉雅贵儿妈妈说，因为从小就学声乐跟钢琴，让我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喜好，结婚前呢几乎每年都要去音乐会看一看音乐剧，哎，跟你的喜好很像啊！你是自己因为喜欢看，干脆组了个音乐剧社，是吗？ 对，就大家一起唱哈，觉得看的不过瘾的话，还是需要自己的这个表达哈。然后这边他还提到说，理查德·克莱夫曼的这个跨年音乐会上和小朋友们一起合奏，让我感受到年轻的力量以及未来的一个传承哈。还有朋友这边子琪提到说，说唱艺术。街舞艺术， 我们说的真的是同一个说唱艺术吗？ 不含贯口的说唱艺术啊，然后再加上涂鸦艺术，还有 hip hop， 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就绝对是他的喜欢了哈。 是的。那像刚刚起来龟儿妈妈还提到了说，你刚刚提到的说是歌，哎，是哪部剧来着？是歌剧魅影吗？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 对， 对。还有他提到了就是韦伯的歌剧魅影，说真的是百看不厌。现在孩子太小，没法带他去看，我就期待着等他大一点了，带着娃再一起去二刷一遍哈。相信孩子也会很热爱的。 没错。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国粹京剧啊，大部章提到了说小时候和奶奶去剧场听戏，哇，那个时候真是听不懂，就看字幕，不知道是内容还是唱腔吸引了我，之后就会关注这个，长大以后就很喜欢听，最喜欢传统的这个叫锁麟囊是吗？为了让更多人走进京剧，这出戏剧还改了一个电影戏剧哈，很厉害 哦。哎，我这个要推荐给我爸他真的是票友啊，特别的喜欢。太子说我最喜欢的也是音乐，各种类型的音乐，交响乐、民乐、现代乐等等，因为我觉得音乐是无国界的，通过这种乐动的音符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而且呢，音乐还可以让人舒缓心情，使人放松。这就是为什么在早高峰要听音乐台，对不对？ 对， 堵在路上都已经很烦了，那我们听听音乐舒缓一下，是不是？ 还有不让吃的肉丸子提到说，我喜欢的就是电影、话剧、相声、音乐、建筑，比较能够感官沉浸的艺术。 你喜欢的也太多了吧？ 而且都不太挨着哈，还能喜欢建筑，我觉得哎，这个真的很棒。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对于建筑的这种鉴赏，其实也需要很深的一个造诣，他需要了解一些架构啊，包括一些里面的结构，真的很不容易的哈。 哎，有一次我翻到了一本杂志，我真的觉得做的太精美了，让我们传媒人士为之汗颜。叫《建筑创作》。它有一个公众号，就是 AC 的那个标题的，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真的特别的美，就建筑的艺术和美感全部都可以体现出来。做得非常的精致啊。 是的。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大福利， Melody 小葵花说，不愧是早安音乐秀哈啊，偷偷的背着我们在冬天搞大动作，这波福利真是太赞了，虽然觉得自己的艺术细菌还是不太足，但是呢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起来，希望有机会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艺术家的作品，感受大艺术家的熏陶。那这一次呢，沉浸式的光影展梵高在线将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这个展览啊。所以大家除了拿到我们的优惠票之外呢，也可以带着亲朋好友一起去看一看。今天将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的详细的福利的精彩内容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我已经问王维了，我说哎，你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就音乐剧对吗？ 对，没错。 快问我 之一。 快问我 你呢？ 我用一首歌来回答你小的时候就很羡慕就跳芭蕾的女生，长大之后还开始质问我妈说，你为什么小的时候没有把我送去学芭蕾什么，现在我就是芭蕾艺术家。直到有一次遇到了一个学芭蕾的朋友，我说哎，你看看我小的时候学腿太短了。《一个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赏。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80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艺术，当然 K 歌也不能忘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王威之前是有一个英文的播音名叫 DT， 对吧？ DT, 对， 嗯，所以稍稍做一个预告，待会儿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呢也跟 DT 有关系。 嗯， 那 DT 就暂时先化身一下英文主播，对吧？ Okay, 那英文的 DJ 现在要给我们推荐一首英文歌曲了。 哦，好，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在差不多05年左右的时候是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歌手钢琴才子，叫做 Daniel Powder。 对，同样他的发量也不是很多，所以经常会戴着一个帽子出现。这首歌非常熟悉，叫做 Free。 你在映射谁？ I won't see it tonight so I can keep from going insane。 I don't know enough. 知道是谁的发量少，但是我们知道这首歌确实是一首非常有名的广告歌所以在听到旋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可以在路上跟着一起唱起来。同样呢，接下来我们稍后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也要让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跟我们 K 起来。先问一下王维好了，以前有听过我们 K 歌欢乐上，哎呦，这个话我都问不出口。 有听过吗？哦，我听着长大的。 对，别， 就听过。然后这个尤其是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 嗯， 对，然后那会儿正好是欢送了一下这个郭 PD， 对， 然后就唱背叛嘛， 啊，对， 对，然后就全程听得我，本来心里边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就是小酸楚，对，然后结果郭 PD，然后你们之间来回来去的，我觉得好，这首歌就 这么毁了是吗？ 可以啊，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开辟一个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新高度啊，不走以前的那种搞怪风了。当然呢，也希望更多的是可以带动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起来。今天到底要唱什么呢？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 哎，今天 DT 来了，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你是这种风格的吗？ 是不是上来就是 Yo Yo DT？ 那等一等哈。我把我的那个台湾腔往出凹一凹， 凹一凹。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在上班路上欢唱的歌曲，来自蔡依林和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欢唱了吗？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春暖的花香带走冬天的凄寒，微风吹来意外的爱情。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 为什么有鸟儿？ 我就在此刻突然， 只要不是月月鸟就可以。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创造幸福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嫁给我好吗？ 救命 in the house。 哎，终于等到了。DT in the house， 哎哎，静瑜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come on， 月月鸟 not in the house， 月月鸟 out， in the house， our love in the house， sweet sweet love， 夏日的热情打动春天的懒散，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每一首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Oh do right now， 冬天的忧伤解释秋天的孤单，微风吹来苦乐的思念。 I'm missing you，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要别离，此刻我多么想要拥抱你。 来，一起来。 听我说，手牵手，跟我一起走，过着安宁的生活。昨天已来不及，明天就会可惜，今天你要嫁给我。听我说，手牵手，我们一起走，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不要回头，明天仍要白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中文 rap 可以吗？ 静藏听着礼堂的钟声，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一起说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掌声，让我找找我的掌声在哪里哈，能找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说呢？唱完这首歌，哎，我就只想用歌词当中的最后两句来形容：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希望手长的小耳朵可以把这段赶快抄送给我们的 PD 好吗？好了，感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还有我们的 K 歌欢乐上班路这段，不知道大家唱的爽不爽哈？待会儿还有更炸裂的，千万不要走开。 哎， 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之谜。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被你们看出来了我的小心思，浩博说：“哎呀，太甜了！金鱼小姐姐是不是因为换了搭档，所以小鹿乱撞，声音都甜了好几个度？” 哦、 首先呢，是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很甜蜜的感觉啊， 嗯， 哎，那当然唱起来呢，哎，我没有想到 DT 的 rap 这么好，你知道我通常搭的那个 rap， 大家都是心里有数的，对吧？嗯，今天换到这样范儿很正的。DT， 哎，咱们大家都觉得哇，好评无数哈， 这边 好听到炸了炸了炸了，嗯， 对，主要说的还是 Dorino 哈。我之前就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有人过来留这个 Dorino， 我其实一直不太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后来终于问清楚了以后，就是就 蔡 依林是不是， 看我七十二变里面，Dorino， 对。 所以今天有九令，怎么能没有 Dorino 呢？刘婷婷说，哇，王维唱的好像原唱啊，哎，不错不错不错。 Charlie Puth说，我唱的太认真了哈，下一次我也争取划一划哈。 但是高小仙说，可怜的郭 PD 就这么直接被你们两个扔出了房子吗？ 没关系， 想想你们两个在那边，静鱼 in the house， DT in the house， PD out。 然后这边还说第一次来，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拘谨，没有错哈。我们等第二首歌的时候再放开一点哈。 哎，是的，待会儿8:20还有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第二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同时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 嗯， 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抖音、微博，以及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观看视频直播，也看看我们新的代班 DJ 王维到底长什么样子。同时呢，早秀艺术周已经盛大开启了，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诗词歌赋、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戏剧，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为什么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起来参与话题互动吧。 早安音乐很凶。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啊。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底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1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 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嗨，各位，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你好，我是思萌。那么在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完成你的马拉松备赛的首秀，当然今天咱们聊的东西会稍微专业一点啊，我需要你在备赛期间呢去学会看懂的是线路图以及海拔图。我咱不是说一开箱呢就跟着所有跑友去跑就完了啊，而是需要你了解到什么时候需要爬升，什么时候需要你节省体力。说起来这种线路图和海拔图看似没有用啊，但其实是这些跑者们科学安全完成比赛的藏宝图。那比如说海拔起落较大的地方呢，你要记得上坡要降速放缓，那么下坡呢要略微的加大一点配速。那么一些平坡路段呢要注意什么呢？跑步的姿势以及你呼吸的节奏，调动好身体和心理的积极性。而且啊，有很多跑友喜欢把整个全马的路线分解成各个小路线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小目标的达成，其实更有利于马拉松比赛的完成。你要知道对路线图的掌握有多重要啊！在2013年的英国桑德兰的北方马拉松，有5000多名参赛选手是全部跑错路了，只有一个人完赛啊。在2014年的深圳马拉松呢，当时的李铁也是时任恒大助教，跑错路线，带着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多跑了10公里。想象一下，2016年的南京马拉松，第一集团的非洲选手集体跑错路，结果是蒙古国选手获得冠军。所以呢，提醒各位在赛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线路图。那么赛中呢，也要看清楚这个路口的指示牌呀，看清志愿者的指引，全程和半程分流点、折返点，前200米、100米，其实都有比较清晰的标志牌。 不贴当红的标签，我不爱约会没时间，不爱黑咖啡，爱摇滚乐。新闻谁和谁官宣，听说分手应该体面，全世界的热点与我无关。不迷恋就爱，呜呜呜呜，不原地等待，自由自在，没必要强说孤单，不渲染心酸，呜呜呜呜，不自找麻烦，单纯习惯，不爱情成了流传，我有偏执的界限，或许装乖巧更安全，抱歉，我就爱这一点也。不必给我送玫瑰，我有我自己的花园，不用谁来成为我的光环。一个人点餐，呜呜呜呜，只要我喜欢，自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教了您我们永远不怎么可能会去跑的马拉松的一些实用技巧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维。 刚刚王维在旁边就听着我吐槽思萌哈，净说这些我们用不到的，什么马拉松的线路图，我们需要看线路图吗？ 就是啊，前面有人就好了，我们前面一定会一直有人的。 对啊，我们跟着前面跑就好了，大不了前面错了我们也错了。 对，我们跑两个补给站以后，再看到前面的路线图，基本上也不太认识了。 这就是一种人生的艺术啊。 对， 今天早秀的艺术。周周大幕开启，我们跟大家聊聊诗词歌赋、文学绘画、音乐舞蹈、雕塑、戏剧、电影、建筑，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呢？今天参与到互动话题当中还有福利送出哦。早秀艺术周，开启你的音乐艺术生活，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的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的优惠。每天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免费门票去现场打卡。还有更多的福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有详细的解绍了。 没错，这边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大家分别喜欢的这些艺术形式都有哪些啊。好比说生如夏花姐提到了说音乐剧啊，我就喜欢看妈妈咪呀，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太喜欢了，英文韩文中文全部都看过。然后同时还有这是 ABBA 的演唱会吗，也是特别的棒哈。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自己非常的喜欢音乐，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绘画呀、京剧呀等等。 对，没错，还有这边练习提到说文体不分家，运动算吧，如果像我们刚才那样，对，就是跑起来以后基本上跑到看不到路牌，其实也算哈。疯狂跑，一直向前坚持跑，可以缓解压力，疏通放松，算了。 是的， 这边还有朋友提到来， 红广提到了说，像去年的草莓音乐节，在那一次我看到了新裤子，真是太爽了。 没错， 后来还去过 Linkin Park 的北京演唱会。 哇， 你这简直让 DT 羡慕到，他刚刚还在跟我说错过了这一次， 错过了这一次就是一辈子。对，我们都知道这个 Chester 的事情哈，所以这真的是能够看到那一次，其实也算是人生大圆满哈。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艺术的话，那美食也算吧。对，如果他很多时候美食它的呈现也会是这。一种艺术的形式， 从抓一只鸡开始，拔鸡毛，然后开始做三杯鸡什么，这 是 一种艺术。 没错，最后给您打包一个做的很漂亮的鸡毛掸子啊！ 战神说：“我特别喜欢的是光影的艺术，电影。从小时候的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再到后来逐渐引进的一些好莱坞的大片，正式开始对电影着迷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大量的看各种类型的电影，还买电影杂志， 太厉害了。 工作的时候买了好多版本的 DVD 来收藏，这个爱好一直都在。 没错。”哈，这个电影的话，杂志我估计我知道你是哪一个，然后还有什么午夜场之类的，我当时也是攒了一堆相应的海报，现在还在家里面有很多舍不得贴哈。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的这个，说我喜欢的是老北京八绝艺术品。京绣、景泰蓝还有古玩，这个很棒，很高级了， 厉害了。大家今天提到了很多种的艺术形式，不管是哪一种都可以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喜欢它。不管是哪种艺术都是美的体现。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是寒冬里爱的花蕾，你稀释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不同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日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的不同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就日美，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 怎么那么累，真的让我想入非非，写了一个城市念贼，爱梦呀万不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世界那么大，我想住新家。 听说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居然装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家装，制定个性化装修方案，一站式服务。 现在还有双十一家装狂欢季，限时疯抢，现在更享受定金翻倍、施工质检、设计专享礼等超多优惠，全程零增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还等什么呢？快拨打4008180096制定装修方案吧！ 即日起至11月25日，拨打4008180096，还有更多超低优惠等着您。更多活动信息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这就是您的人保直销车险，它可以提供免费道路救援，可以免费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上门代办保养，投保满额还有机会得代驾洗车等更多超值礼遇。详询4001234567。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还有特价洗车、特价喷漆、特价保养、到店礼包等更多福利。什么？你还在问如何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记住这个，人保官方电话4001234567。 4001234567。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艺术，同时我们为期一周的早秀艺术周大幕正式开启了，赶快来领福利！现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每天呢，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的门票，还有更多福利。大家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就有详细的介绍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喜欢的艺术形式都包括哪些哈？这边有朋友提到说，我觉得是雕刻。无论是各种坚硬的石材，还是可塑性更强的泥质，无论是俊俏的山体的磐石，还是微不足道的米粒发丝，在这些这个工匠的精雕细琢之下，都能够变得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生动地诠释了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含义。 哇，点石成金啊！ 真的是。 你看，边也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说：“我从小就对色彩特别感兴趣，所以一直都是美术生。现在呢，副业就在从事彩色宝石的工作。 哇， 也算是对美术。”这个艺术形式的延伸吧，我特别羡慕这种就是主业用来挣钱，然后副业做自己爱好的。 对， 虽然很忙碌，但是很充实。 没错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必须是相声啊，这多可乐多解压。我现在在北京，每个月必须去个一两档某社听听相声，现在停演了有一些郁闷等等就会回来的哈。 还有像很多朋友提到了，哎，这个形式还没有人说到。Wingo 说，我喜欢诗朗诵，觉得感情充沛，代入感特别强。每次感情充沛的朗诵完一首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之后，会有那种浑身激动的感觉。 我去过一个纯以说话为主题的这一个算是小小的汇演，对，然后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这个播音员主持人，也会有一些可能不太熟悉但是从事相关行业的，他们在现场可能就是读一段自己的稿子，有些是深情的朗诵给你刻画一个画面，有些就是讲一下自己的故事，但是他能通过自己的情绪表达语音语调完全带入到情景当中，现场没有任何的音乐，我太震撼了哈！ 所以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学院的门口挂着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我在想说，为什么是艺术学院？后来才发现啊，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艺术的门类的东西在里面的。你需要对感情的操控， 对， 你需要通过自己的这种就是。抑扬叫什么来着？ 抑扬顿挫、 好了，老师没教好我，不好意思。 抑扬谦虚、 什么呀？因为我现在是个音乐 DJ 了嘛，我从事的是另一门艺术了，好不好？今天好多朋友提到了音乐，所以接下来要送上的是反光镜乐队，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待会儿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跟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了。哇，今天 DT 要放大招了。 来， 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

push as far as I can go. For all this,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ve put my trust in you. Pushed as far as I can go. For all this,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should know.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我从来没在节目里唱说唱摇滚，而且我就发现练的时候跟唱的时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因为 K 不对， 真的是。 哎，但是有一说一啊，这个 rap 是不是大家没有见到滑盆对不对？今天不是滑盆，是 rapper。 rapper。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哇，大家说妥妥的大招了，哇，听哭了，最爱的 Linkin Park， 没有想到能在周四 K 歌欢乐上班路的环节听到这样的歌啊！ 你继续把它 K 起来，下一个礼拜的时候继续再帮我们再选一首、啊， 再选一首是饶过我好吗？ 对，然后这边还得说，哎，这首歌如果放在这个郭PD 正在听节目啊，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留言方向啊，说 没关系， 郭 PD 可能不太会选这首歌啊，但是郭 PD 绝对是解药哈。 Break 和我说太强了啊 ，Dorina 你可以长期休假了。 哎， 安然在问说，是英语专业吗？太牛了！爱了爱了前面的这段 rap 真的， 然后说这个月月鸟的流量，这个这首歌可以先撑一撑啊，撑过他休假回来哈。 大家都说你这是超车嘛，但 Love MG 说超车100辆，不够的话可以再补100辆，把 PT 远远的甩在身后。 哎呦，有一种爷青回的感觉。然后这边是这个叫浩桑说的吗？对。 还有我们的老粉过来说，今天的 battle 没有意义了呀，battle 不划水，battle 不翻车，还 battle 什么？我谁要听你们两个在这边完美演绎？ 认认真真是不是？好， 抓住精髓了，下周给大家安排上哈。好了，今天的 K 歌欢乐上班路两首曲目都已经送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洗洗耳朵，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是齐秦的一首老歌。那齐秦呢，在2017年穿越之后，再次发布了他的新专辑，首支主打歌《柳川西街的少年》将会在明天正式上线，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啊。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

早安热流行，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艺术。那么今天早安热流行推荐的歌曲也跟艺术有关系。其实很多人刚刚都提到了喜欢做一些古玩啊，包括字画啊等等的一些鉴赏。 嗯， 那么提到这方面呢，故宫博物院当然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圣殿了。 没错， 这次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了12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已经在10月22号开始在北京卫视的黄金时段开播了。 嗯，已经播出的前8集呢是在抖音、微博、腾讯视频以及 B 站等平台都是受到了好评如潮哈，凭借震撼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是迅速的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也是这个让大家的口碑成就了口碑，并且热搜不断，好评如潮。那6首片尾这个主题歌也是纷纷登陆到了各大音乐网站的新歌榜，那其中多首歌曲也是非常的火爆，甚至火出圈哈，比如说张碧晨的《字里行间》，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那周深的《光亮》同时也在这个在榜的4个热搜哈。 是，当时《光亮》刚发布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那一天是下初雪，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把这个故宫里面的这个初雪的画面，再配上周深的《光亮》的那首歌曲，觉得真的是太美了，适配度太高了。早秀好像专门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推送哈，现在应该回复故宫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得到。那随着第9集思威的开播呢，刘黄龄献唱的感这首歌曲也是正式上线了。黄龄以往的曲风呢都是俏皮和柔美比较多，但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听到一个更加令人惊艳的黄龄。 江河无际，今夕何夕，不见往昔，遥对天上宫阙，风云住人间，一瞬留百年，人笔墨写不尽，悲欢离合缘，帝王将相远，行字比海天，一世堂前燕，来一趟红尘间，卷起千层浪，不过若虚言。就问你敢不敢抛洒血和泪，偷奔了夙愿？就问你敢不敢刀柄中相见，烽火里失色？就问你敢不敢献出了一生千百卷难断，就问你敢不敢将色凭栏处淬炼离感。 来自黄龄的《感》，这也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第九集《思威》的片尾曲啊，大家可以听到，在这首歌当中有黄龄特别独特的声线，好像听到她当年唱《痒》时候的那种百转千回的感觉， 没错哈。 哎，但是又多了几分这种果敢刚毅的气质，跟她本身的这种柔美还挺相得益彰的。 她的声音我觉得太适合唱这种带着一些国风啊，带着一些戏曲腔的东西了，就是其实放在甭管东南西北很多的地方都合适，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能够听到的是一种比如说这个皇宫的这种大气的感觉。而在之前他唱过一个是手游的主题曲，其实更多的是这种江南的感觉，其实他的声音放进去也是特别的这种丝丝入扣、啊、 所以你看 很合适， 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些歌手哈、啊、全部都是适配度百分百， 真的。 刚刚有很多朋友发送了关键词故宫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收到了初雪那天的故宫，也听到了背景的音乐来自周深的光亮，那么就把这首歌曲我们再来重新回味一下。这也是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十二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系列的其中的一首片尾曲啊、来听一听这首光亮。 一阵风吹起，白云涌向陆地，季风带走沙粒，四季冷暖的交替，多鲜活的生命，有空位的痕迹，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科力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音乐秀，今天跟大家在上班路上来聊一聊艺术啊。刚刚听到的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联合我们北京电视台共同推出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两首背景的一个片尾曲啊，一首是来自黄龄的《感》，还有一首是来自周深的《光亮》。里面都有特别好听的这种戏腔，然后配合着两位歌手强大的唱功的加持，太享受了。哎，这就是这种沐浴在艺术下的这种感受。同样，今天我们早秀的艺术周大幕开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今天我们会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门票，那么还有更多的详细的福利内容。参与的方式就很简单，加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为什么，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来，那么就有机会获得这一次的大福利。 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自己喜欢哪些艺术形式。有朋友就提到音乐，他这一次学的乐器呢是电子琴，然后说是从小学的时候学了6年，这是菲菲小胖子，说总觉得音符当中包含了太多的感情跟故事，开心难过全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 还有三木一说，我喜欢收藏球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啊，你也收藏吗？ 对，当然就 篮球、足球、橄榄球 那个足球的，对球衣。 对，他说我觉得每一件球衣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份独特的记忆。 没错， 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就是我喜欢的主队就是阿森纳，在英超那边表现并不是很好，但是他每一年其实也有一些特别就得来不易的荣誉的时候，如果有相应的纪念版球衣，我基本上都会收这么一件哈。 哎呦，你看，一飞提到了说到艺术形式，今年6、7月份的时候去参加过一个艺术实验室的活动，来初步了解一下摄影、视频、音乐还有电子绘画制作的一些基础内容。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最终的落脚点都会点到人的身上。艺术不分家无国界，技能是基础，但更多的部分还是会集中到人的感受、心情还有过往的故事和人生经历当中。这段说的太棒了， 真的是哈。还有朋友提到说喜欢话剧，喜欢仁义的话剧，多年来艺术家们传承着这些话剧的艺术，像是茶馆啊、骆驼祥子，都将给我们留下历史的回忆。对， 还有王倩宇提到说，我最喜欢的艺术形式是国画，我孩子也特别的喜欢画画。送孩子去学国画的时候，索性自己也跟孩子一起报名一起学了。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样的，自己小的时候可能条件有限，但现在呢看着孩子学习，一方面也是督促他们嘛，就陪着他一起学，从最基本的书法学起，然后用这种浓淡干湿胶来表达万物，在临摹大家作品当中感受一下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每一次画完一幅画心情都特别的舒畅，真心推荐给早秀的小耳朵们。 如果我以后有了宝宝的话，我会让他去学画，然后同时我会跟着。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也大概学过画，但那会儿好像自己好像对于这一个笔触总是掌握的不太好，总是觉得说自己成年了以后可能如果再回去学会掌握的更好一点，但是这么大的年龄不太好意思啊， 陪着他去 学，就当陪孩子去。 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去上这种培训班，多半功利的思想比较重，总觉得说你要学画，将来就要成为画家；你要弹钢琴，将来就成为钢琴家。但其实不是的，就从小接触一下艺术的熏陶，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魅力，对你人生今后有了更大的帮助，可以帮助你的路走得更宽更远一些啊。 绝对是的，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米津玄师的《向日葵》，同时呢，我们这次要为大家送出的也是沉浸式的光影展梵高在线的免费门票还有福利优惠。梵高最著名的作品是不是也有向日葵呢？ 没错， 悲しくて蹴飛ばした地面を強く跳ね返る光に指を立てて愛したって深くその様があまりに美しくてさ かけていたんだ。転がるように天を貫いて突き刺してく切っ先を影に咲いたひまわりが今も夏を待っている。一息目を咲いて笑ってくれ僕の筆でもう一度消し止め三段中をぶち抜け明日へ吐き出せ北極星がストレートこの手で傷ついて上脈を不意に巡るエネキかきむしって吹きすさびなぶエレジ聞こえているあの時から少しも耐えぬまま震えるほど全て消えた相手その姿がいつだって僕を映し出していた。もしも同じ街で生まれたら昨日よりなれたかな。影に咲いたひまわりが今も海を見つめてる。聞こえるなら強く叫んでくれ僕の名をもう一度泣き声カンカンでの街路で湧き垂れどっからで乱反射して遠くへ鳴り響け。届かぬ距離線を貫いて突き刺してく切っ先を影に咲いたひまわりが今も夏を待っている。一息目を咲いて笑ってくれ僕の筆でもいいぞ消し止め三段中を打ち抜け明日へ吐き出せ北極星がそれその手で 听了来自米津玄师的向日葵。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哎呀，你看这个背景音乐一起来 啊，对， 大佐不用了，大佐你刚刚已经出现过一次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么多的关于艺术的一些熏陶哈，那大佐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本周我们将联合沉浸式光影展梵高在线再次开启大家的音乐艺术生活。同时呢，我们早音乐秀的艺术周也将邀请大家来感受这场风靡巴黎、伦敦、多伦多等世界主要城市有近千万人观看的沉浸式的光影展了。 这次大家可以体会到音乐画作带来的独特魅力，而梵高在线呢也不同于一般的展览，是一个多媒体互动展，可以看可以听可以玩可以互动，全部都可以哈。展览至今呢，众多的明星跟红人也全部都到场，也是这个引领文化展览的全新的风潮。更多的内容当然大家还是关注到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哈。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查看最新的一条推送，有详细的一个活动的参与方式啊，有大福利要送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将抽取20位幸运的听众获得免费门票，还有30位听众是会获得50元的代金券。更多的一些优惠福利的参与方式，大家可以自行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了解一下。那再次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回复留言的时候，别忘了加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还有手机号码，因为去现场的话是需要大家拿着身份证去核验的， 是的， 所以是需要大家提供了一下真实姓名。那么今天对提供了好多的音乐艺术的形式，跟大家聊到你最喜欢哪种艺术形式。刚刚有一首来自米津玄师的向日葵，因为看到这个梵高艺术展的时候，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在小红书上刷到的，就有那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站在这个向日葵花丛当中去拍照，感觉跟世界名画就是完全融合式的这种接触，特别的吸引人。 没错，而且如果你在这一些展览当中， 你如果能够捕捉到跟自己其他所喜欢的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兴趣门类相通的地方，也会很兴奋。然后记得曾经去看达利展的时候，突然看到曾经可能并不是他非常知名的一部作品，很水墨画，发现曾经自己喜欢的一个游戏叫做 Metal Gear 合金装备的第一部的封面，小岛秀夫的作品设计一模一样的时候，你 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游戏想要做好，背后这个制作人也需要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哈。 哎，没错，有一种跟艺术共鸣被击中了一样的感觉哈。 没错哈，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也欢迎大家来查收这一次早秀送出的艺术礼包大福利。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全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我们的话题从艺术开始，以梵高为一个引子，跟大家讲述了他很多的故事，还有他的一些生平的轶事等等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就以 JM 邓紫棋的这首《画》作为结束吧。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锁定，还有非常感谢今天送出了超秀英文 rap 的王维。 不客气不客气。 下周四王维依然会来替班，然后大家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过来点歌哈。 哎， 然后就是点了就会唱，就是先把这个画 划也得划过去， 划也得划。 对对对啊。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互动，那么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拜拜， 明天见，拜拜。 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这灵感，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每当我不在，亲切的我的爱，就在同一天空之下，遥远的灌溉，等待秋去春来，等待下一次花开，在咫尺的未来，生活就像帮忙还想一直笑着勇敢闯风破浪，而你就像不远前方默默张开双手的港湾，就算路还漫长，我却有一种预感，我相信。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